bless you, cause you're tired. Cover you as you desire. When you fall asleep inside my arms,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I will be right by your side. And I can't find your eye. I want you, it's my love.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 对，我觉得身边总有几个人特别外向， 特别外向。那种外向呢，可能就属于就是在什么地儿都外向，对吧？ 还有的朋友他自己本身就挺外向的。 对，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有些人是在这个熟人面前外向，有些人是就在生人面前外向，还有些人就是在哪儿都外向，就是哎呦你看，哎呦，多面手，在哪儿都拿得出去手。 其实我就特别好奇， 嗯， 特别羡慕外向型的朋友。 对， 所以今天一定要告诉我，当一个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边吃饭啊，边看这个电视或者是看视频的人呢，肥胖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咱们来看看啊，其实呢，边吃饭啊，这个边看剧啊，感觉是现在 挺好的， 是吗？ 对啊， 我很少， 所以我容易胖吗？ 是吗？ 嗯， 哦，原来都是这么胖出来的。感觉现在这个挺多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了，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个剧啊，或看个视频，或者补个综艺，不然就没有办法好好吃饭了。 嗯，然而最新的数据研究就显示了，边吃饭边看电视或者视频的人肥胖的可能性会更高。 嗯 嗯，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2012年其实就开始了这样一项大型的调查。 哎， 那研究人们用餐的方式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他们对全国的这个成年人进行了电话调查， 嗯， 最后就发现了，边吃饭边看电视的人肥胖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吃饭的时候不看电视的人。 嗯，我们来看看一位专家的说法啊，他说用餐的过程中呢，你在这个做什么是影响体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项研究呢，也许能够让人们重新的思考自己的用餐方式，以后吃饭的时候呢，若非必要，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尽量的把咱家电视给关上了呢？ 对，就别买电视了以后。 别买电视这倒不太可能，不买电视还有手机呢，还有 pad 呢，对吧？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吃饭关电视，我可能觉得我就是个废人了。 啊，真有 这样，就是养成这种习惯了以后，其实还挺难改变的。 对，这么一想，其实从小家里边就会有这种习惯。 嗯， 哎，那时候小时候，我记得我家饭点正好赶上《小神龙俱乐部》。 你还看《小神龙俱乐部》？我怎么感觉你从来没有那么小过？ 我一出来开始看大宅门，一出来我开始看切面何东东啊，哪有，我也是年轻过的。 丁氏大泽超绝。 对，我们也年轻过啊，看那小神龙俱乐部，那时候好像真是边吃饭边看电视，而且那时候你自己感觉就不会饱，对吧？就是哎呦，看着电视看节目看完里没了，哎，我再添一点，那节目 越吃越慢， 越吃越慢，越吃越多啊。 嗯， 所以说对于呢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有很多的研究，基本都显示了这种习惯呢和成人以及儿童肥胖的问题有高度的相关性。当你的注意力呢被屏幕吸引，你的这个饱足感就会被干扰，你很可能呢就不会啊不自觉的就直接吃下很多的食物，会增加热量的摄取，最后呢就导致越来越胖了。 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有必要啊，如果有这个习惯的朋友可以尝试着 对， 关一下电视或者视频， 尝试着把饭碗放下，先看完视频再吃。 嗯，或者是听个音乐也不错。 是吗？我一般，哎，我还真是习惯就是两种饭， 嗯， 一种就是聊着吃， 啊， 一种就是安安静静的吃，没有其他选项，就是不太喜欢看剧什么。 我觉得聊着吃的时候，通常都吃不饱啊。 聊着我怎么觉得突然都是感觉就都得吃多呀？ 聊着天啊， 你们聊的时候配不配什么勇闯天涯什么的呀？ 哦，原来是有秘籍的。 对对对， 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实验显示了鲜榨果汁能酸蚀牙齿，可能造成牙齿脱矿啊。最近呢，有媒体刊发了一则新闻，38岁的武汉市民李先生呢，从儿子半岁之后，每天都会给他喝一杯鲜榨果汁。最近呢，他无意当中呢，就发现了儿子门牙靠近牙龈处啊。哎呦，凹陷了一大块，颜色有些发白。医生检查之后才知道，哎呦，儿子的这个牙齿呢，最外表的保护层已经泡腐脱落了啊。这个泡腐呢，是这个口语化的说法，临床呢叫这个酸蚀脱矿啊，意思呢也就是说牙釉质表面的这个钙磷脱落了。这则新闻呢，这个后被诸多媒体也是转载了。每天呢一杯鲜榨果汁真的会造成牙齿泡腐吗？我们来看看一个专家啊，也是这个说到了，根据新闻当中的描述，可大致的判断李先生儿子牙齿呢是出现了，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专业术语啊，就是说表面的这个钙磷已经脱落的问题，即鲜榨果汁中的酸对牙齿表面酸蚀破坏。另一方面呢，果汁当中的这个糖啊，也可促进一些细菌的这个粘附产生酸，加剧牙体硬组织脱矿及龋齿的发生。 嗯，那研究也是发现呢，牙釉质脱矿与牙齿周围溶液的 pH 值是直接相关的。 哎， 那饮料越酸 pH 值是越低的。 嗯， 那矿物离子的溶解度越大，其釉质的脱矿能力就越强。一般认为呢 pH 值在5.0以下就可能会使这个牙釉质脱矿了。那这位专家就说到，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碳酸饮料啊，还有浓缩果汁等，其 pH 值的范围大致呢是在2.0到4.9之间。那鲜榨果汁中除了西瓜汁之外，对牙齿的这个酸蚀的程度和碳酸饮料是不相上下的。 嗯， 那么记者呢同时也是连线了第四军医大学的口腔医院的儿童口腔科的专家。那他认为呢，尽管实验证明10种果汁都是偏酸性液体，但是呢也不是完全不能喝啊。 嗯， 控制好果汁摄取的总量和频度，那么在饮用果汁之后呢，可以及时的清水漱口，就能够有效的去控制牙酸蚀以及龋齿的发生。另外要注意，饮用果汁之后呢，也不要立刻刷牙，因为这个酸蚀刺激之后，如果立刻刷牙的话，牙釉质表面的软化层来不及再矿化而被摩擦掉了，反而会促进这个酸蚀的进展。那么这位专家也是说啊，一旦孩子有了咀嚼能力，家长还是应该尽量的要让他吃新鲜的水果。 嗯 嗯， 不然呢，就是在这个适当的喝一些果汁之后啊，这及时漱漱口。 对，多喝点水。 嗯，多喝水漱漱口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置身云海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全球首架全透明的飞机来了啊！这个英国的一家科技公司呢，计划与空客合作研究透明的飞机，让乘客呢坐在这个机舱内啊，享受360这个度的啊，这360度啊，就全方位的啊，这全外景的感觉，如同翱翔在天际中一样。科技呢将采用 OLED 啊有机发光二极管啊这个技术呢，于机身上。不仅让乘客呢可以一览窗外的风光，甚至是能够变成触摸屏，满满的高科技。OLED 呢也是能让机身呢更轻薄坚固，那座位呢也变得更加的宽敞，降低油量损耗啊，还能减少这个碳排放。对于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不需要在这个仰赖小小的窗口，进而呢节省航空公司的成本。 嗯，那不管是美丽的夜景还是空中自然天气的变化，都可以透过 OLED 的全景一览无遗。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还能够自己去调节屏幕。那飞机呢不再使用小窗子了，那整体的成本都会降低。 嗯，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敢不敢往上坐。 嗯， 与此同时呢，空客自己也是打算研发透明客机，他们的方案是让飞机透明一半儿啊，以及更加的未来范儿一些。 哎， 嗯， 我还是比较赞成那个半透明的。 对，其实我刚刚你说到第一段的时候， 嗯， 就研发出了透明飞机，而且现在已经来了。 我就有一种想踩缝纫机的感觉。 为什么？ 就吓得腿就一直抖啊。 不是，我是觉得你这那全透明的话，上洗手间什么多不方便呀。 你就到底这整天生活中已经洗手间啊、哦、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啊。 对呀、啊、就是特别重要。而且你以前吧，你比如说你偷瞄点空姐什么的还有个遮挡物，你现在就感觉就全透明之后你就置身在透明当中，这人家一览无余，一看你这干嘛老看人空姐干嘛呀。 我觉得是这样，既然研发透明飞机是为了节省成本的话，也许没有空姐了。 那以后，那以后飞机没人坐了， 自助。 不是，我估计人家说这透明啊是指这个机身外体、 嗯、 也就是说让你能感觉到这在空翱翔的这种里边的这个装置，我估计还会有些简单的变化， 而且座位肯定也会更好，不会是座位也透明。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可能脚下那一腾空的时候，哎呦，可能心里比较害怕，对吧？尤其是你感觉没着没落的，扶哪儿都是透明的那种感觉。 嗯嗯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谭维维的新歌，叫做《失落的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最脆弱的防线，结果哼成了最后的底线。我毫无设防，融化在爱里面，变成流泪的琥珀，挂在你的项链。赠死的爱太甜，甜到了想征服记忆的脸。 像征服记得点，紧紧相连能照亮夜的孤单，断线的烈焰相会于一瞬间，我们都是失落在人间的 是一首谭维维的新歌《失落的缘》。 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互动话题，说说性格外向的人是怎么样的。 我刚才想一个问题 啊，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透明飞机了，是不是？ 对， 你说外向型的人，他会不会胆子也特别大？ 哎呦，你反应是挺快的。 怎么啦？ 啊，一首歌之后想起刚才说的那条资讯了。对，我估计是这样，也不一定。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我在表扬你啊。我在表扬你， 前后就四分钟的事儿，你就说我能记得就不错，什么意思？ 对， 难道我平时记忆力不好吗？ 不是，我说你这种就是爱思考这种习惯特别好，真的就是这种外向的人可能还真是就这胆儿也比较大，有可能，因为他外向敢尝试啊，什么事你别等我了，就什么事都敢尝试，什么叫哎我要尝试，我要尝试啊。 但是后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像什么呀？ 没事，你继续。 我终于不再继续那个话题了，是吗？ 啊，你说。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外向的朋友其实胆子小， 啊， 他只是喊的声音比较大。你真要让他什么？ 哎，你还别说，还真 做个高空项目什么的， 也有这种可能，就是说， 嗯， 喊的吼的最厉害，但其实那个能力不一定最强， 是不是啊？ 就咋呼 啊？对 对 对，对 不对？就这种，你我来这，你不敢来，我来啊！到那之后，你就发现这最先走，我得上先上次。不是这种外向人，其实他们给自己找借口也特别这个有意思。 嗯， 一般你看内向人，我不做这个了，我害怕，我恐高， 嗯， 人家直接，这恐高，就这么就这么高。上回我跟你说，我跳伞的时候，这个我想不行，这算什么？这到时候一会儿不用怎么怎么着。 嗯， 到时候那什么，你们先坐，我上厕所啊，我来电话，我先接一电话。 嗯， 一会儿指定自己就猫哪儿去了呢？ 嗯， 有这可能。对。 嗯，我觉得相对于这个，你刚刚说内向的朋友可能会直接说，就是我不上去了。 哎，对。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啊。 啊，那应该什么样的？ 内向朋友会哭出来。 谁内向？谁说内向人一般都找一个角落才会哭的？ 啊， 这么可怜啊？ 这么可怜吗？ 不知道啊，我也。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内向的。 你不要再这样欺负他了。 我。 哎呀， 我其实我脑子不太好，像这听不懂你说话。哎呀，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性格外向的人是怎么样的哈。 嗯， 我觉得性格外向的人就在一个地儿特别好找。 哪儿？ 烧烤摊上。 我觉得烧烤摊是个神奇的地方，你不管内向外向都会变成一种类型，好吗？ 哪种类型？ 就是那种类型。 行，就是这事儿归我没问题，这算什么呀？这个啊， 常去常去啊。 我老路过啊。 来看朋友们怎么说啊？ 哎， 看这位朋友说。外向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自来熟，就不太招人喜欢。 哎，但我怎么觉得其实有些地方是就是还真应该自来熟一点。 嗯， 就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个度啊。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场合比较陌生，然后呢去那之后啊，如果不自来熟就感觉融入不进去。 嗯， 哎，自来熟是个度呢，大家觉得哎你这人特好接触。 对对对，对，要把握分寸啊。 对， 自来熟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是吧？ 哎， 嗯， 陈野姑他说了，说很少有真正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绝大多数都表演得很外向罢了。 嗯， 啊， 也 是，这 是 他的看法， 嗯， 是他的看法。 那这位烟烟烟九年就说了 啊， 那么对于内向的人来说，这个外向的人既是救星也是灾星。 嗯，怎么讲呢？ 我觉得救星呢方面比较多。 嗯， 就是你想想，那么四五个内向的人， 嗯， 他就一直可能就打不开那个尴尬的局面。 哎，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向的朋友就会哎忽然气氛就好了。 哎，就像那个饭局当中， 嗯， 就需要那么一个调节气氛。 对， 谁都认识， 嗯， 对吧？就好像一个这个万金油似的，这么一个人跟里边去聊，哎，你最近怎么怎么样？哎，我跟你说，他现在这可不错啊，你们俩可以有机会合作。哎，那个你这怎么怎么？他就感觉这一个人都忙活了一桌， 嗯， 就是张罗人啊， 对，需要有一个张罗的人。 哎， 嗯 嗯，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啊，这个橙之兔他说了，第一次见面都以为我是一文静小仙女。之后啊，熟悉了才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段子手啊！一见面就各种这个说段子那种 啊， 这也是外向的一种。 对，这是跟、 哎、 跟朋友 熟悉 了之后， 对。 松饼少女说：“我不知道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 啊， 反正呢，我这种假装外向的人，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挺累的。 静下来挺累的。 其实会有这种假装外向的人， 嗯 嗯， 就其实自己特内向。”不愿意说话，但又没，就是没办法了，只能说， 嗯 嗯， 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于是乎， 啊，对，希望得别人的肯定，是不是？ 说到你心里去了， 说了坎上了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嗯、 TX 他说我是从这个很内向转变为很外向的过程呢，有多艰难你们没经历怎么会知道呢？外向呢只是一种性格表达方式，什么？乱开玩笑，那是素质问题，不是外向问题。 嗯， 啊， 也是是有区别的。 对，他是可能说那种，就是平时我就开玩笑正常，但是开玩笑如果不注意分寸、不注意尺度、不注意男女的分别，那可能就是一种这个素质问题了。 嗯， 啊， 是是是， 嗯 嗯嗯。 还有小龙虾，他也说了，说主动与人说话、 嗯， 说话特大声，这算不算外向啊？算。 还有比如说，对， 啊， 想你啊，这位朋友说， 啊， 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我，哎， 哎， 就是可能， 哎是什么？ 已经做了一些就比较恐怖的事，大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哦， 嗯， 这就是自己平时做事啊，这不讲究分寸了。 也不是吧？可能他就长期的给朋友留下印象就是， 对呀、啊， 很爱恶搞、 就是 很爱开玩笑， 就是因为平时开玩笑太多了，然后做这狼来了嘛，对吧？ 嗯、 狼来第三次的时候，人家都不信了、 哦， 是不是啊？ 中二少女说了，恐怕是打游戏的时候， 嗯， 就喜欢开麦说相声吧。 啊，我跟你说，现在这好多这个年轻人玩游戏，真是挺过瘾的一个瞬间。 讲， 你都不用去这个看人家玩什么游戏，你就听就行了。 嗯、 就 很热闹吗、 哎？特别热闹，尤其现在很多就是我参加过几次这个饭局，就是， 嗯， 人家坐一桌上之后，怎么着，来一盘吧，啊。我来盘什么呀？我这不是上菜了吗？已经， 嗯， 要来盘什么呀？你们拿出手机，哎，动作非常的齐刷刷，拿出手机，也不知怎么就咔咔人就玩到一块了。 哦， 啊，然后就开始，哎，你怎么着？还有什么？你就什么拉什么来了？就反正就是你拉低我们这个整个队伍这个什么了啊？你又抢攻了，哎呦，就特别热闹，特别热闹。人家一块玩的时候，哎呦，就好像这个一桌子不用吃饭，就他们就嘻嘻哈哈玩。 那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吃， 哦， 就是把那什么。就是 精华都挑一挑， 大家不怎么吃的，比如鸡腿啊，还有 大家不爱吃的一些硬菜啊， 对，鱼头上那个月牙肉啊，鱼肚子呀，梅林那一块啊，螃蟹腿什么都给差不多先把它们都收拾了、 嗯， 收拾干净，然后大家再吃。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哎， 作为一个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嗯， 或者是觉得外向的人跟内向人有什么区别？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外向的人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啊，就是平常周围的外向人啊，自己这个外向的一些故事啊，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嗯，我今天特别思考的特别多 啊。 我刚刚在想，你说外向的人会不会通过他的穿衣打扮也能看出来？ 对。是这样的， 有经验说一说吧。 就是我觉得外向的人可能阳光，你男士啊，阳光，对不对？ 不，我想说的是女士。 女士外向一般可能就会稍微的简单的着装，简单的着装，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这可能是不是外向吗？啊？ 颜色呢？ 颜色那就看， 不要再说下去。 对，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给我们。好，那么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啊，117岁老人去世，最后一位19世纪人啊，这个走了。世界上最年长的人，117岁的意大利老人艾玛莫拉诺，4月15号的时候去世了。他被媒体认为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出生在19世纪的人。报道也说了。那意大利的医生呢，接到这个他这个照顾者的电话的时候呢，也说他在当地的时间15号下午，在其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家中去世。去世的时候呢，安详地坐在摇椅里。 嗯 嗯。 继续来看，莫拉诺呢是1899年10月29号出生于意大利的。那么在去世前呢，他是现在那么最年长的人， 嗯， 那么和最后一位生于1890年代而上生存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是欧洲的第二年长者，那么仅次于法国的雅尼，嗯，法国的雅尼呢是122岁零164天， 嗯 嗯， 我们来看看莫拉诺的这个一生啊，也是横跨3个世纪，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超过90届意大利政府。这个他呢也是曾经在1937年呢为前夫呢孕育了一个孩子，但是6个月之后呢孩子不幸夭折了。第二年呢他离开有暴力倾向的前夫啊，这个然而呢这段婚姻这个关系一直维持到了另外一段婚姻关系维持到了1978年。 然后呢一直工作在一个工厂当中啊，直到这个工作到75岁才退休，直到115岁生日时候仍然独居。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比较年长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长的人，他会经历的东西就很多。 哎， 嗯， 而且心态非常好， 是， 对吧？无论经历什么，不会影响自己心态。 嗯， 一直保持一颗快乐的心，这个啊心情。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就算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尚短，可能也会经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印度的男孩， 哎，咱们 才8个月大， 嗯， 啊，来看一下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呢。8个月大的一个印度男孩的体重大概是17公斤，已经跟4岁的孩子正常体重相当了。 哇！ 那么他的食量呢是正常食量的4倍。那由于太重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呢在呼吸和睡觉方面都是出现了问题。那么当地媒体就报道说啊，他吃东西的时候像是一个10岁的孩子了。 嗯 嗯， 医生也警告了，说这女婴呢严重的超重了啊，已经影响她的这个日常生活了。再没改善或这个有生命的危险，唯有她的父母却表示啊，错不在他们啊，这个确实也不在他们。这个出生的时候呢身体是异常的，不是，是身体是正常的啊，但是自4个月大起呢，这个体重便逐渐的上升。父母表这个受访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个女儿呢无时无刻的都要进食，诺然我们不给她这个食物就会放声大哭，直到有食物为止。这食量确实惊人，为同龄婴儿的这个4倍，相当于一个10岁孩子的食量，体重呢也是如一位4岁的小孩。父母表示，这不是我们错啊，是这个他得了这种病啊，不由我们控制。人们笑他太胖了，我也感到很难堪。 嗯，我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就觉得，这个宝宝真的是个大宝宝啊。 对，他不像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 嗯， 对吧？ 对， 啊， 嗯， 对，是4个月， 八个月， 对，4个月开始的，逐步的上升。 是， 嗯，哎呀。 还是希望他能经过一些治疗， 哎， 变成一个正常体重啊。 嗯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据英国的一个报道啊，近日呢英国的一名司机呢由于停车的时候忘记拉了手刹，结果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爱车滚下山坡，落进一片灌木丛当中。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银色的标志汽车呢正不受控制的从这个覆盖着绿草的山坡上滚落。所幸这场事故的发生呢是在这个乡间啊，而不是交通繁忙的城市当中。不过呢这个今年的1月啊，发生在英国的一件这个事故呢也是显然更加的惊险。当时呢是这个凌晨1:30，两位粗心的警察呢也是将车辆停在了市中心的一条马路上后，忘记拉起手刹就走了。结果呢这辆车沿着一个小坡就溜了下去，在这个险些撞到一个路人之后，撞向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里的司机虽然不断按喇叭提醒，但是显然没有人回应他。 嗯，都是因为没有拉手刹引起的事故。 哎，但我怎么有一个疑问哈、啊 嗯、 现在大部分人开的都是自动挡车，自动挡车这个放在 P 档之后应该是不溜车才对啊。 可能跟会不会跟地势有关系， 就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啊， 嗯， 特意就因为这事儿出现了一个小的事故。 嗯， 就是因为当时啊这个我把车停在一个这个路旁边了。 嗯， 后来呢他停车的时候， 嗯， 他剐到我车了，他说我车溜车。 哦 哦，就是这样。因为他停车的时候这儿倒车入库嘛，可能我的车停的稍微靠前了一点，他倒车入库的时候剐到我车前面了，然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溜车了。我说不能啊。后来呢就找周围的这个监控录像，你找不着。后来呢我说你先把车挪，你看车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尝试推了一把我车，推不动，就是三个小伙子推不动。 嗯， 你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会溜车吗？不知道。 嗯 啊， 挺神奇的。 对，所以说好像自动挡的车就是如果不拉手刹的情况下啊，挂到 P 档应该是不会溜车，而且不挂到 P 档是不让你拔钥匙，很多车都是这样。 嗯， 你挂到 N 档的时候不让你拔钥匙，是让人取不出来的，必须是挂到这个P 档之后才让你灭火。 嗯 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按照就是正规的正规的方式去操作。 哎， 因为我觉得再精密的仪器啊， 嗯， 可能就会有的时候在你不受控或者是没发现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点小问题。 对 对吧， 啊、 嗯、 还是应该按照这正常的，该什么时候拉手刹咱把手刹给拉上、啊、 嗯，没错。 哎 我们继续来关注吧。 嗯， 来看90后是中年人吗？那最新的权威说法是、 啊、 是什么呢？ 看是还是不是啊？ 啊、 嗯。那么从1988年出生的中年女子，到34岁老来得子，再到联合国青年是指15到24岁，1992年生人已经是正式步入中年的说法。很多啊，这种说法没有一点点防备，90后的中年危机悄然袭来。然而呢，到底多少岁算是青年呢？日前终于有了权威的说法了。 嗯， 那近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规划中的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14到35周岁。嗯 嗯， 有没有长舒一口气？ 没有啊。 啊？ 就我们作为80后，我就没有什么可跟人聊的了，已经。 青年 啊， 你还是青年，我也是青年。哎呦，吓死我了！ 哦。其实呢，这个怕老是个伪命题，每个时代呢都会有类似的焦虑啊。90后呢毕业不久，刚刚当上这个职场的菜鸟，眼见着呢这个，哎呀，就到了适婚的年纪了。可高起的这些房价呀和苍白的背景啊，让买房成为他们最奢侈的梦想之一。面对生活的压力呢，也许90后内心里边往这个住着一个苍老的中年老灵魂。 嗯，其实 说的这么悲惨啊， 其实好像也不是怕了，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嗯， 对，我们来看看，对，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啊，从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合法权益、社会保障等10个领域，也提出了具体的青年发展目标。这是呢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青年发展规划，对化解90后中年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嗯，也许在这份发展规划出台之后 啊 大家把它就是熟读之后、学习了之后， 嗯， 没准你的压力会有一些缓解和释放。 哎， 嗯， 对，所以说这个90后不要着急，我们80后都没着急，你们着什么急啊？对吧？ 我们那灵魂已经老成80多岁。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一起来听一首薛之谦的新歌《暧昧》。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因。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山昂贵，却输给了廉价香水。他先由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分贝。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连基因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暧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吧，性格外向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哎， 啊， 这位朋友说了，和什么人都聊得来， 啊，对，和什么人都聊得来，而且自己就感觉自己就多面手，跟谁都能聊， 嗯， 聊什么都行， 嗯， 对吧？ 这位朋友叫做我长得这么漂亮，一看成绩就不好。他说了， 啊， 看见一只狗都能聊半天。他身边都是这样的朋友。 这可能不是外向吧？这可能脑子不太好使。这是，怎么还跟狗聊上了呢？ 这也真的是，就是看到小狗觉得可爱，也能多跟他待一会儿那种感觉吧？是吧？ 好像，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这个人家这个比较就。内向的人也特别喜欢小狗，跟小狗小猫玩的也好。 那可能不聊天啊。 啊，对，哎，对对对对， 嗯， 关键就在聊天。那看来咱们就是有一个很标准化的一个区分，就是说不说话，说话可能就比较 说话多不多， 哎，多不多，对， 嗯， 这可能就是外向和内向的标准了，其中一个哈，啊。 嗯 啊，咱们来看看最后吃一口，他说了啊，这个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先干一个， 哦，我来晚了，自罚三杯之类的啊。 哎，对， 嗯，仙女微三岁说了， 嗯， 竟然两秒打成一片，闷葫芦的我都能给变成话匣子，就是还能够带动别人。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让人感觉就一下就没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是尴尬的， 嗯， 对吧？没有一分钟是沉默的，全是这特别好玩的啊。这个来看看。程程他也说了，说这个聊天记录啊，全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笑点好像比较低啊。 哎， 来看陆七七说了，我觉得他说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学校里面啊。 啊， 他说跟男的女的都是哥们儿， 对， 是吧？ 对， 嗯， 这样的这个外向可能女孩比较这合适，男的一般啊跟女孩太好之后就成为闺蜜了，成为不了，是不是？就 对， 挺别扭， 就不是外向内向的事儿了。 对， 嗯 啊。这个高龄少女她说了是什么呀？内向的这个外向啊，这个的全完全啊，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随意的切换啊。 嗯， 啊， 是， 对。你听的是，你听这个话啊， 嗯， 什么呀？内向的、外向的，这个完全就可以在你听就一外向的人，就是就挺咋呼的那种人， 嗯， 特好玩。 夏草说：“喜欢和人聊天而已啊，火车上、餐厅啊，听到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就跟别人搭话， 也不是说有功利有目的，萍水相逢说说话怎么了？ 就是聊聊天怎么了？ 也许就是自来熟吧。 哎， 那就是啊，就哪有一些朋友说的那么哈 啊？ 嗯， 什么了？ 太过分了。 哎， 他可能是个外向的人。 我突然在想，你说这个外向的人是不是这个在这个搞对象方面也是比较拿手的？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一定。外向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比如粗线条， 嗯， 可能别人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喜欢别人他也理解不了，最后都变成哥们儿了。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相亲这一个环节， 嗯， 就知道是奔相亲去的， 嗯， 啊，往这一坐，你说一外向的人是不是就占优势了？善聊啊， 嗯， 你就平时我就这习惯，跟谁都聊啊。你比如说这个外向的人，人家一天跟十个人能聊天，就了解十个人。哎呦，这人性格什么样，那人性格什么样，这人爱吃什么，那人爱吃什么，他大概能摸出一规律来了。 嗯， 坐对面女孩，这大眼一瞅啊，这是哪种规律的？我一聊什么，他准开心，会不会这样？ 可是女孩通常是这样，她不太喜欢特别能聊的男孩， 哦， 她喜欢在适时的时候逗她开心一下，这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她如果特别能说的话， 嗯， 我觉得女孩不是很喜欢， 觉得不安全。 对， 跟我这么能说，跟别的女孩也这么能说。多不安全呀。 对， 嗯，虽然长这么帅。 我觉得是这样，只有一个当一个外向的人碰到喜欢的人 啊， 一个外向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话的时候，那才是真正你发现他可爱的时候。 嗯， 对吧？ 对， 嗯， 确实是这样。咱们再来看其他朋友哈。这个说到外向这事儿哈，阿森他说每天都被夸阳光灿烂，就每天都有人说他真阳光，真灿烂，给你点阳光就灿烂。 哎呀，这话让我想到了，就是 怎么了？ 当一个女生又不漂亮又不美的时候，就夸她有气质，好坏呀，啊！ 对对对对对对，又不高又不帅，就又不富的时候，就只能夸真阳光。 什么心态？什么心态？ 哎呀，这就是一个天天被人夸有气质和夸有阳光的人在那聊天呗，就这种心态呗。 哎， 嫉妒人家啊，嫉妒人家。 就是 啊， 小白猫说， 啊， 再尴尬的气氛也能尬聊， 尬聊， 尴尬尬聊，受不了尴尬的沉默。 嗯 嗯， 强弩着聊， 干聊尬聊，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开始， 是 需要一个开始。但我跟你说，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这个私底下啊， 嗯。 小范围之后，哎呦，太好玩，太逗了，上不了台面，人一多了就不行了，人一多了，你比如让他当众说点什么，哎呀，完了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劲儿也拿不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说的不是我吗？ 你就这样吗？ 人家都说巨蟹座是， 谁理你了？是谁问你巨蟹座不巨蟹座？ 哦，知道了，知道了。 对对对。我觉得好多时候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啊，就外向不外向内向不内向，还真是说不清楚了，对吧？ 嗯， 一个美的冒泡的笨女人，她说了，我可以在全家静静吃饭的时候，一个人笑到吃不下去饭，可能不是性格外向，而是神经病吧？她说， 这个， 她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不是这体会我也有， 妈呀！ 你没这样过吗？我好多次 自己笑不行， 就笑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大家都在吃饭， 嗯， 你可能还会被长辈骂，因为吃饭的时候有吃饭的规矩， 对，哪能笑啊，嗯， 而且没有人招你，你为什么一直笑，就觉得没礼貌， 还骂你呢， 有餐桌礼仪啊，一定会有这些。 后来没带你去医院看看什么的吗？照着 CT 核磁什么的， 我真的就是笑到我就一直捏着自己的腿，我觉得那样能疼一点，就笑不出来，还是笑，就特别想笑，一直笑一直笑。 哎，你这是不是有时候老偏头疼啊？ 怎么了？ 你去查查吧，要不然我觉得这时候就 我们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朋友， 小学的时候就出现过。小学时候真的，小学时候我们就是上音乐课，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你还说我？ 我那时候小学，您现在还这样呢，好吗？ 我不是现在这样，我是一年前吧。 哎呦，我都，哎呦，你笑我心里有点发慌哈。就是小学的时候，就看见老师穿了一双长长的这个，这当时是那种叫什么 高筒袜， 男士的那个也是 足球袜， 不是也是丝状的那种袜子？ 哦，我知道，就 是 那个 王岩 尼龙袜， 反正那种袜子。 然后就是白色有点发黄，然后我们俩小哥俩就开始坐这给给给给给，然后你知道特别尴尬是什么吗？ 嗯， 当时我是音乐课代表，他是音乐特别好的一个同学，就我们俩老 坐。你是音乐课代表？ 哎呀，我们村里边那个一共三个同学呀、啊，我的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之后，我们俩你看都是老师平时比较喜欢的，我俩笑老师，你说把你俩说了，把你俩请出来之后，谁还跟着一块上啊？又没法说，我们俩就给给给一直笑到一节课。看见他就开始笑，看见他开始就忍不住了， 嗯， 就这种，就像你这种说的，也没人谁招谁，我俩不能对谁对视就咔咔开始笑。 两个小孩之间的话、 哎， 老师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对，后来老师也挺给面，我记得特清楚，就给叫到一边，就到下课之后叫到外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你俩平时这个在课上主力啊？你俩这么弄，我还怎么上课了？然后我俩还憋不住，还给笑的。老师， 那你们上小学老师就以这么成熟的方式跟你们聊天？ 特别好。但是我们村那个就教学比较先进的、嗯， 这是好老师， 真的好老师， 真的是 特别好， 嗯、 特别好、 嗯、 啊！哎呀，真好！一说到外向，就给咱俩都聊开心了，就是这 对 天南海北的随便的聊，就觉得外向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甭管是装外向还是真内向哈，就外向起来可能会让你真的开心起来。 对， 有时候装的自己都像外向了。 都，而且我觉得真的不用装，就是你是外向，就是发挥你外向的性格；内向，你也不用去装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对吧？ 但是你就我觉得善聊、善谈， 嗯， 健谈，这肯定是一件好事，能把自己聊开心、聊美了，是不是？ 嗯， 多跟朋友聊聊吧。 所以开心最重要。 啊、 吃饭的时候想笑也别憋着。 哎呀，好吧，我带于淼看病去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00。